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陈嘉桦《忠于爱情》。 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珍贵我爱情。 第39位，孙子涵《还听人劝》。 像我还听人劝，最好先说再见。 第38位，袁娅维《别废话》。37位，白举纲621。第36位，汪苏泷忽而今夏。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 第35位，满江记。 现实中的幻影。 第34位，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第33位，李玖哲脱单。 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啊。 第32位，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快要发生。 第31位，郭采洁这样的我。 紧牵着我的手。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是一周音乐大师记，我们来分享过去在这个星期时间段里面的一些精彩的唱片，还有音乐的事件。接下来我们先来回到16年前 Kelly 陈慧琳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哈，2002年5月7号发表，爱情来啦。 是一种需要，我 Kelly 呢还刚刚发了新的唱片，这是16年前的爱情来了。 原来爱情是一场预感， 那个时候 Kelly 是中文流行歌坛最当红的香港女歌手之一，无论是在杂志的封面还有唱片店里面播出的歌曲，或者是电视里的 MV， 总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她。 叫起 接下来我们关注5月8号这张专辑，2009年郭采洁《爱一想》啊，从几年前的《小时代》到这阵子热播的《远大前程》，郭采洁这些年呢一直在演戏，而更早的几年里，很多人一定还是得从唱片封面来感受这位啊少女气的精灵女生，来听一下《Love and Love》。听完了郭采洁的 Love and Love， 接下来我们听 Funky 那个女孩，大嘴巴 featured 蓝心湄，发表年份2015年5月8号。 是宝物，要保护，快点想办法，爱太快速，不靠谱，太不快长大，就在这一瞬间，如果爱抵达，不要把所有大小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算我活该，爱不是可以倒转的卡带，如果卡在了就不能重来。生命太短，时间太晚，生命太酸，爱就是要爱到什么都不管，爱不是数学公式一直计算，爱不是泡泡糖每一味道就换，你跟我跟他全都傻过，甚至爱到坏掉出了差错，爱的方法就不是打破砂锅，遇到对的那个人好好把握。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来自大嘴巴2015年的有事吗，从封面造型到音乐风格都是80年代的复古风，包括这首主打歌邀请到了这个很前卫的前辈蓝心湄来合唱 Funky 那个女孩。大嘴巴呢是能够不断给人惊喜充满潮流魅力的乐团，但非常遗憾的是呢他们已经解散了，而3年前这张有事吗是他们在乐坛的最后的一张专辑哈。下面是另外一支乐团，他们的新歌《周末玩具》目前在榜8个星期啊。2008年的5月8号，他们发表了第一张专辑《来福教你》，就是《Life Journey》。我们来听10年前旅行团乐队这首《罗马假日》。 是我寻找你，还是你寻找我？我还是我根本找不到自己？是你寻找我，还是我寻找你？ 身上，沉在川流上，留在船道上，残留的液体在稀薄中消失尽，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倒在幸福下，不在狂热下，狂在出泪下，泪在白昼上，沉睡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无声的笛声在快乐道中苏醒，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 今天苏大力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休团期，而在9年前呢，意气风发的苏大力进行了他们最重要的音乐计划——维吾尔第的音乐计划，四张专辑，四个季节，四座城市啊。2009年的5月8号，系列第一张《春日光》发表，我们听到的是主打歌《日光》。好，接下来这也是一张10年前的专辑，2008年5月9号发表，《郭靖下一个天亮》。郭靖可以说是继张韶涵和范玮琪之后，福茂唱片又一位精心打造的女歌手。作为个人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由姚若龙、陈小霞这对金牌搭档来打造。来听听属于她的经典曲目《下一个天亮》。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我发誓要更努力。 郭靖下一个天亮啊，曾几何时呢，这首歌在 KTV 也相当有市场。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忆啊。下面2005年啊5月10号，在内地有一支团体，当年还是蛮有流量和热度的，朗朗上口的旋律跟男女双人组的编制，让他们在出道之后呢就备受关注，被看作是内地的 FIR 飞儿乐团。2005年的5月10号，王超宇第一任主唱徐立推出首张专辑《天涯》，那这首主打歌也成为了05年度的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颜值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明天天气依然以晴为主，光照充足，但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维持在一般的水平，白天体感较为舒适，适合户外活动。近期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需注意防护。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级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上午，第5届冯牧文学奖获奖结果在现代文学馆揭晓。经过评委会推选，作家石一峰、卢敏、李云磊因近年来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成绩，当选为本届冯牧文学奖的获奖人。冯牧文学奖创立于2010年，是为纪念中国文学界的卓越组织者、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冯牧，继承传扬其扶植新人、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遗愿而设。第5届冯牧文学奖启动于2018年1月中旬，中国作协副主席冯建功受邀担任本次评委会主任。在初选阶段，5位匿名专家各自推选3位作家，并以通讯投票的方式选出第2轮10名候选者。在经过充分讨论后，再次投票选出3名最终获奖者。整个评选过程确保公平和权威。今年的获奖者中，石一峰小说以直面社会现实、人物独特、文风犀利，使京味小说焕发出新的活力。卢敏则接续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书写人间的友善和暖意。青年批评家李云雷对底层写作持续关注，耐心阐释，重申了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2013年5月10号发表陆若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由林夕作词，木村充力作曲的《亲爱的路人》。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来自马来西亚的黄淑慧啊，曾经是原文人力捧的一位歌手，后来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太适合在台前抛头露面，就回到了老家，遇到自己的爱人，在家乡马来西亚开了酒吧旅社，过着非常轻松惬意的生活。我们来听一下2017年5月11号发表了专辑《嘿》，这是他写给先生的善良的石头。 我也懂得怎样才能让自己快乐，别叫我对你笑，别叫我对你哭，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有权利做主，坚持不一定就是固执，不惧言笑不一定就不快乐，我只是一直 选择去思考、 到这是2007年5月11号 SHE 的 Play 专辑里的一首歌曲啊，这张专辑为他们赢得了这一年中国榜港台、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那么除了大热的中国话之外呢，还有把同行好友写到歌里，比如听袁文仁弹吉他，写周杰伦的借口，还有这首五月天。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六5月12号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地震区的人们呢在残垣断壁当中再次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美丽新家园，有的走出了自己精彩的人生，有的受到鼓舞成为了一名军人啊，所传递出来的乐观坚强和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所有人而感动。我们来听一下十年前林俊杰的《爱与希望》吧。 大地被摇晃着，天空突然黑了，我的心也被震碎了，下一秒瓦解了，泪堆积成了河，但明天是好的，我们要坚定放弃，或者还要继续和大自然拔河。当爱与希望投射炙热的太阳，昨日泪光会随时间都蒸发。 是为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爱的路》。第十九位，小宋佳《Her》。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嗨，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呢为大家带来本周打榜的十首新歌。作为歌坛最团结的乐团之一，虽然周围的人和事都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像学生时代那样快乐的度过。那么作为很燃的摇滚乐队，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群人啊狂热而倔强的青春。这个团体当然就是五月天了。新歌一号，来听听他们为某款游戏创作的团队主题曲 I will carry you。 战场还有一个残存的绝招，还有什么你不可遗忘，还能让你不断的成功。一面提起我一面提到你，不需要提醒怎么扯，你太依赖的心理计较，早已变成麻痹你的双，有些精神推进你的脚，还没完成就一起遗忘，至少我尝遍接受了你，赢了又怎样？如此出生要与你同框，这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一场过雨过一场生命，是这一路中就给上你，上中下路日日万载路，最近的路将没有结果，有些不出这里的气势，重要属于疲乏的人，不用勉强再战斗，有你的手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 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真心空口。当离开你心爱的一楼，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你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Top 40新歌二号呢，是薛之谦刚刚发表的最新的单曲，叫做摩天大楼啊，是啥意思？是讲他们上海吗？这讲物欲横流的世界，爬得越高越膨胀，越看不清自己而迷失在高处啊。这一次是跟唐海霄、张亚东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摩天大楼》，来自薛之谦。新歌三号呢，是李克勤今年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单身狗》。 只夹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水费得摄于一个长期地欠，没有你一个人乱撞江都反转，牙刷一对一刀两断，和谁分享这杯面，凌晨才发现无人陪睇恐怖片，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又怎做人，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着紧等关心，光顾的那洗衣店无营业了，没有你衫裤鞋每天给布衣，皮肤干燥怎么洁面，而无可积满思念，床头太过乱，眼曾回向分去点，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离别你有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着紧 万决点足够你数，是我这块土内疚也不可弥补。不能单身，花猫太长毛无人过问，痛恨曾经这么依赖人，原来早晚都要给关心。拿掉你又怎做人，当整个人随时能塌陷，自己偷心，时时没你着紧。 李克勤的粤语怎么说？李克勤吗？李克勤的单身狗啊，其实呢是一种自嘲吧。这个在爱情里落单之后呢，自己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无法与自己相处的人。不是来撒狗粮啊，是来自嘲和反思的。好，接下来是 Selina 任嘉萱，她很漂亮，在本周中国榜 Top 40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陈嘉桦终于爱情都上榜了，然后再加上 Selina 这首她很漂亮，这是 SHE 三位成员首次以这种方式在我们的 Top 40上来合体哈。这是一首 OST， 是同名轻喜剧的主题曲。 对着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允许暂时不坚强，放肆悲伤，不过是怀抱梦想，悄笑声却那么响亮，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过好就继续大声地唱。她很漂亮，哦，她很漂亮，像那么坦然，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的是一 方向，方向， 新歌4号 Selina 任嘉萱，她很漂亮。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是一首 OST， 周深呢为幕后玩家所演唱的推广曲《无关》，这是他继《大鱼》和《水星物语》之后呢，再度为电影发声，口是心非的标题《无关》来反衬对另一个人的恋恋不完以及牵肠挂肚哈。那么周深呢，今年也会在全国各地举行他的人生第一次的巡演，叫做《深空间》，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依然是 OST 啊。我们在刚刚揭晓的这一期的中国榜 Top 40当中呢，谭旋写的歌一共有5首，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谭旋写的哈。毛不易呢最近也是非常的活跃在 OST 界啊，本周他和迪丽热巴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演唱的片尾曲《浴火城市》，中国榜排在第16。新歌6号呢是电视剧《老男孩》的主题曲《木马城市》，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啊，毛不易。 游离在大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

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流浪记忆的女人？爱总是来去无声，让时间压口无声。我只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永远不懂关于思念的成分。被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 新歌七号是阅读爱情，来自胡夏。 被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 这是他的第五张专辑第三首拍台的歌，之前是聂和翻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首阅读爱情呢是一家杨填词，刘胡毅作曲，刘胡毅就是写从前慢的那位啊创作歌手啊，不管多大的岁数，应该一直是阅读爱情的学生吧。在爱情面前，好像很多人都有一点点这个不知所措的感觉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新歌八号呢，是独立的民谣音乐人阿健今年上线的第二首单曲，叫做《为你离开做的小事》啊。这是阿健呢写给父亲啊过世的爸爸的一首歌曲，跟大部分的父子一样，他跟爸爸话并不多，但是走了之后呢却无比想念，压抑的情绪呢让他喘不过气儿来。这和之前打榜的去纽约是完全不同感觉的一首歌。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记着旧摩托驶过四季，去附近的小镇赶集，你领着我满城冬夜，你在我就肯开着门出去看天上的星。年轻时我太忙了，寻找得不到的，后来我什么都不是，半途而废如朝夕，看不见嘴脸，用一台旧电视打发着不安，周末左眼闭上眼，你和月亮升起在群山。父亲你走了吗？还是还在这里？ 们听到这是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送给过世父亲的一首歌。 你走了吗？ 朱星东啊，最新的专辑的先行单曲叫做《曾经有个朋友》啊。朱星东呢啊，常常到中国榜来打榜。他很年轻，可是他在同龄人啊，这个相比的这个身上呢，有着过于沧桑的 vocal 哈、啊，所以呢，大家开玩笑说他是沧桑少年呢、啊。现在呢，能够保持一年一张的速度，无疑也是歌坛的幸运儿之一啊。麒麟在北京啊，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 Top 40新歌推荐。稍后晚上呢，欢迎各位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为这些新歌转帖评论和点赞哈、啊。新歌10号呢是 第一次来中国网打榜的一位很可爱的女孩，她在国外的这个媒体上面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美妆的达人，很多人呢都会去看她的那些视频，学习怎么样呢把自己画得美美的。她是一位澳籍的华人，她叫温菊黄文杰啊。这次她决定回到中国来发展呢，首推单曲叫做 Baby Believe Me 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2018年的第一首的单曲，叫做有个拥抱。我们来认识一下温菊黄文杰，来脑子里想象一下，她很会化妆，很会打扮，女孩子们要去 follow 一下哈。 第一次见你时候傻傻的只会害羞，其实我也不会表达内心的感受，我勇敢牵你的手，忍不住还是开了口，很多话想说，最后却变成了低头。只要你对我笑一笑，所有烦恼全部走掉，看见了你我心会乱跳。也许偶尔会糟糕，也许偶尔会争吵，但有不变的是想陪你一直到老。你给的爱和美妙，那是对我只会害羞，其实我也不会表达内心的感受，我勇敢牵你的手，忍不住还是开了口，很多话想说，最后却变成了低头。只要你对我笑一笑，所有烦恼全部走掉，看见了你我心会乱跳。也许偶尔会偶尔会争吵，但有不变的是想陪你一直到老。你给的爱很微妙，但是对我很重要，我要求不高，只求每个清晨醒来。也许偶尔会糟糕，也许偶尔会争吵，但有不变的是想陪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